五。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1000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西风槽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本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从总体雨量来看，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山前和南部可达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有阵雨，东南风1-2级，气温23到24度，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桥的路段车多，其中在大宝窑桥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这个车多的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城的方向车流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好了，不用问了，高磊还没有回来。 大家都想他了，我也想他，我特别的想他。 我想死他了，我这个人都快累康了。 铁打的你，就流血的我和王毅。 没有。最近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天气的情况也是非常多变的啊，包括今天早上起来，哎，当然这种天呢是挺舒服的，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地质灾害什么的。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今天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女人的事儿。 聊我们的事儿。 哎，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 今天的话题叫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哦，那这点我做的特别好。 哎，哈哈哈，哎，我们想说一说，就是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您是个女同志啊，你就直接说一说，你有什么疼自己的方式。 吃啊， 疼自己的方式啊，然后呢，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当然这个老公呢，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媳妇儿都有哪些疼自己的方式，不是别人疼，是自己疼自己。 哦， 哎， 就是说您的另一半就是以老婆太太为主，他们是怎么疼他们自己的，是吧？ 对，就是今天说一说女人，你们都有哪些疼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是，哎，隔一段时间给自己买个包啊啊。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哎，这个炸一下老公，帮让老公帮自己买个包、啊 哎、你知道吗？据我调查，凡是炸老公要买一个包的，都是老公之前犯错了，大部分。 哦， 让你回来这么晚， 所以身上背的包的这个档次的高低，主要看老公犯的错的大小，是吧？ 对。 所以那些背驴牌的和哦。明白了，这老公得犯了多大错呀、 哎、你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当时都说如果不用这个招制止老公的话，他不长记性，只有让他那个割了肉、 哦、 肉疼。 哦，哎呀，女人都给自己找借口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步了吧。 我替女同胞代言、 啊、哎哎，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好吧。 好， 说一说女同胞们，你们都有什么样子的疼自己的方式，当然男同胞也可以说一说你身边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这女同志，你见过他们如何的疼自己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记住啊，是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不要搜我们出发吧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呢，本周继续蒸桑拿，气象局称近期北京呢没有大暴雨的情况。 哎，还有高考志愿填报 APP。靠谱有多少呢？ 超市为什么经常打折大减价？那真相可能是…… 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新闻。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呢将会继续蒸桑拿，本周前期高温是中场休息啊，因为雨水频繁，但是闷热感可能比较明显。那本周的后期气温又将强势反弹。气象部门介绍说，目前北京正处于高湿气象环境当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情况下就是一阵弱的气流波动也容易引发局部地区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出行最好随身带一把雨具啊。这两天一则北京今明两天有特大暴雨的消息在网络上各个渠道传播啊。那这个消息说啊，今天开始到明天有特大暴雨，可能是98年那场这个大暴雨还要大的等等的。对此呢，市气象局做出辟谣。气象局表示，近期北京地区降雨频繁，预计2到3天内仍有降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但是所谓的近期出现大暴雨这个事儿是没有的啊，近期北京并没有什么特大暴雨。我就说那些闲的造谣的人哈、啊，嗯， 我觉得您与其对天气情况相信朋友圈，不如相信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我们跟北京气象局现场连线，对吧？ 对，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们就跟您讲了。 不，他总有一些人呢，他老觉得你我偏道得来的才是好的，嗯。 哦。那咱们聊聊这个交通方面的事儿啊。北京市本周呢早高峰交通压力缓解，我们目前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小学陆续的放假，本周工作日的早高峰压力明显缓解，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呢，旅游探亲呢将会迎来小高峰，机场呢、火车站、客运场站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哈高速周末将会出现潮汐车流。另一方面呢，短途游、郊区游流量将会增多，前往怀 柔、密云、承德景区的京承高速，前往昌平、延庆、怀来的京藏高速，前往秦皇岛、北戴河、绥中的京哈高速，都会出现潮汐式的出行高峰。随之呢，随着暑期旅游季的到来，天坛、颐和园、北海、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景点、重点的大学校园将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往，尤其是二环路以内的景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将会加大。 当然还有一位听众在那个在说啊，牛得水说，山呐，刚才节目前的预告说今天有暴雨，是这样啊，我们刚才您一定要听好了，是这两天局部地区出现强降水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大雨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像那个网络上那种谣言出现什么像98年那样的这个 特大型的 暴雨的 什么 情况啊， 谣言啊。 啊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128路公交陆续更换无轨电车。随着一辆128路无轨电车从肖村桥西公交站公交场站驶出，那北京第29条无轨电车日前正式投入运营。市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了，128路途经天坛、崇文门、东单、东四、美术馆、故宫、北海等繁华路段和古都风貌街。 基本上随着高考之后哈，这个每两三周都有新消息。那目前呢，多所高校就公布了在京提前批录取的分数线。目前的北京语言大学在京本科提前批的文科最低录取是637分。 最低录取是637分。 理科最低录取的是626分。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在北京地区提前批这个小语种文理档案线是666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提前批的文科投档最低分是647分，理科投档最低分是650分。中国传媒大学今年在北京提前批的分数线文科642分，理科634分。另外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公布了北京地区提前批的 A 段录取情况，其中文科最高分是622分，这是阿拉伯语专业，理科最高分是600分，这葡萄牙语专业。据了解，7月7号到14号是本科的提前批录取，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从7月16号开始到19号。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从多家网络安全机构了解到，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曝光了消失的方块、弓箭手大作战等20款安卓恶意扣费类程序，其中以游戏类手机应用为主。安全专家表示说了，常见的恶意扣费形式主要分为明扣和暗扣两种，与明扣相比呢，暗扣的方式更为隐蔽，让用户难以察觉，并且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进行。第一，软件后台私自向固定号码发送扣费短信。第二，后台私自上传用户的手机号码等信息到服务器，发送订阅短信订购收费业务。第三，是拦截和屏蔽运营商的回执短信，自动回复并确认订购短信，随后删除该订阅短信。哎呦，其实就是你像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消失的方块和弓箭手大作战等等啊，20款，大家可以查一下。 对，这两个游戏还以前在排行榜上还常见呢。反正对于恶意扣费这种事儿，我个人有两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您就把这个移动支付的免密支付、小额免密支付，我个人觉得可以关掉。因为有的时候它自动就扣费，甚至有的时候您要没开通知都不告诉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啊，勤查着您的运营商的 APP 上面您的消费明细。 飘落梅花开枝头，那夜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要说谁是谁非，丹青作玉堆，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搔头 是你给我的礼物，一场雨去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怪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华为破下愿为真爱混沌红颜， 来看看这个各位贵妃娘娘们啊，你们都这个有什么自己疼自己的方式呢？ 数学宝贝赢了 啊！ 他说我疼自己的方式呢，不是买包、买衣服、买杨树林。 哎呀， 而且你肯定不知道杨树林是什么吧？ 我知道有一个演员叫杨树林吗？ 哦，你看果然不知道。好，我先念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哦， 人家说了，人家不是买包买衣服买杨树林、 嗯、 而是养生健康的生活。 哦， 保温杯不离手，夏天也不吃冷饮。 哎呦， 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不化妆。 哎呦， 这个我说您为什么不买杨树林，原来不化妆啊。 啊， 定期老中医把脉，喝中药，调理喝这个养生茶饮。 哎呦， 没事刮刮痧拔拔罐，自己呢敲打敲打穴位啊。 哎呦， 这个年度定期体检还有商业险等等咱都上齐了。 哎呦， 我要健康长寿的活着。 哎呦， 不能让我闺女有后妈。 你这个目的，哎，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杨树林到底是什么。 杨树林是某一个化妆品品牌，因为打头字母和杨树林的打头字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戏称这位品牌为杨树林。 杨等会儿啊，我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经常那个金管方管的口红最有名。 哦，明白明白了哈。哎呀，原来你们现在你们业界都这么说呀？ 对呀、 啊， 你看人家糊涂旁观者，人也是男同胞吧？哎、你看看人家 对对，女人圈原来都是这个样子。糊涂旁观者，我原来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你是混女人圈的啊。来说一说，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啊，就是说一说女人是你是怎么疼你自己的啊？然后呢，或者男同胞也可以说一说，你见过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他是自己怎么疼自己的？像猎潜艇也说了，我媳妇儿经常会看《本草纲目》 嚯， 来自我调理， 这个 非常自爱。你看人家这都不是去看老中医，就自己就是个老中医 对 啊。 而且不光给自己把脉，还能经常给您，估计也可以把我脉、 哎、 全家都靠您媳妇。 自我调理一下啊。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说这个是赵老板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啊，就是在这儿，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当然还有小绝尘还说了，说这个那个因为小绝尘工作的原因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联合辟谣平台，联合了很多的全国的辟谣网站啊中心什么的力量，然后可是这些谣言还是很多，这些人怎么就不能消停消停啊，造谣传谣这么有快感吗？啊，确实是这些人有一个什么整治他的办法啊， 可能还是太闲了。 嗯， 另外于先生也来打卡了，欢迎、 欢迎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几个热点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个，就是超市这个事儿啊，逛超市。 逛超市能有什么事儿？ 苗山，你逛超市吗？ 我当然逛，我可喜欢逛超市了。 哦，我是指的，买菜之类的逛超市。 逛啊。 哦。 而且你知道 吗？土豆多少钱一斤现在？ 这个不知道。我不吃这个。 哦。 淀粉含量太高。 哎、那个。西兰花多少钱一斤 啊？西兰花2.99吧。 哎呦， 你瞎蒙的吧，反正我也不知道。 没有没有、说实话，就是超市啊经常有打折的情况，大减价、我就是经常冲着大减价去的。 哦，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从这个货架一过，琳琅满目这么多商品、它真的摆出一个大红牌，画一大叉、原价3.29块，现在卖2.99，这种真的会吸引我多看两眼。 哇、差好多钱呐。 对，比如以前卖10块、现在卖9.99了。 哇，你好精明啊。能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想过超市为什么会经常这样做呢？超市为什么叫经常打折和大减价呢？有些顾客在商品挑选比较很久才出手购买，有些顾客则相反，像我们男的可能就是买东西就是比如说到了那儿就在家就想好我要买什么，然后我就到了那儿买完我就走人。 就是说不管今天打不打折，我今天打算买什么，这是固定的，不会因为他打折而改变主意，对吗？ 不是，也可能会，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是会就是想好了买什么，到那儿以后先直奔目标、 我们也想好了，但到那儿可能完全改了、 你们走的路线就有问题啊！所以那个对于商店来说，最好是用高价套住忠诚的或者是懒惰的顾客，再用低价吸引住便宜货的买家，中间价位没有好处，因为价格不够高，无法从忠诚顾客那里赚多钱，然后呢价格不够低，无法吸引这个便宜的买家。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如果价格保持稳定，那么即使对价格最不敏感的顾客也知道在哪里能买到便宜的商品，所以商店呢不会坚持高价或者是低价，而应该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啊。价格定位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超市的特价商品总是在变动之中，而顾客一次购物跑两家超市又太麻烦。如果顾客能够预测哪些商品会打折，那他们就可以提前挑选准备菜谱所需要材料，甚至可以选择正确的超市，在商品最便宜的时候购买。实际上更准确更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是逆向思考大减价的行为，也就是说把商品平时的价格看作折扣价的溢价，而不是根据平时价格对照大减价时的折扣价。你听懂了吗？ 我明白，就是说打折的时候它可能是正常价格， 对， 而平时不打折的时候可能已经加了价的。 哎，你太聪明了啊！ 那我也愿意买少加点价的。 是，你平时人家你明明知道人家这是溢价，但是你就不能你便宜你少给人钱人不给你啊，对吧？ 就是说以后只要是不打一个大打折的那个大标志，我就不买了呗。 哎，好。你也别这么狠啊！当然超市里还有一些现象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有散装的情况。 嗯， 因为什么袋装的蔬菜会比散装的更贵，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您可能注意到了，超市里的这个包装新鲜的个辣椒啊常常比散装的贵很多。 嗯， 超市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一般的顾客呢购买量都不大，所以不会去留心它的价格。注意到价格差别的顾客都是在本周又购买这个其他蔬菜，可能是量贩式购买的，所以他不会注意到涨价的顾客一般就会中招了。 哦，但我一直会在潜意识当中认为那些包装了的可能就比如说是有机蔬菜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 通常 其实不是啊， 它其实是量相对小一点。 哦， 所以一般因为你量小了，你买这一盒正好够炒一盘菜，所以你可能也就不关心它的这个 差那个几毛几块。 对对对， 但是架不住一个超市它一天人多呀，对吧？ 对，因为 从你身上赚一块去100个人就100，1000个人1000。 哇，哎，真是哈！我买盒装的时候，我不太关心它多少钱一斤，我关心这一盒多少钱。 人家主要是走量啊，一个人从你身上挣一毛，对不对？你看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些逛超市的小技巧，买大包装并不一定更划算。相信很多消费者会有买的多比买的少优这个实惠的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很多商品的大包装价格都比小包装贵，这种情况大多存在于休闲食品类，比如说饮料、薯片等等。超市使用心理学上的叫做晕轮效应啊，是将食品、日杂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呢定低一些，经常有买一赠一等促销活动，让你在视觉上获得满足感，让你形成这家超市比较便宜的印象。 太狠了，这我经常中招。 还有一些定价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已经非常普遍的啊，就比如说定3.99。 对， 其实它就是4块嘛，但是人的第一反应，第一个先看到的开头是3，你就会觉得哦，这是个三价位的。 对，刚才我就说嘛，哇，不卖10块，卖9.99了。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只选触手可及的东西，就是您特别容易找到的这个，您要不然再想想，因为这个超市商品摆放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则的。 哦， 你容易拿到手的，永远是商家最想卖的。 哦， 所以呢，超市一般把利润较高或者可能会有过期情况的产品放在1米5或1米7的高度之间。 哦， 就跟咱身高差不多嘛。有些的超市摆放牛奶、酸奶、冷藏柜食品的时候呢，喜欢把最新鲜的产品呢摆在最里头，每天的逐渐更换。如果您想购买日期这个最近的，那就要把里面的商品掏出来。我一般买酸奶就掏里头的，因为它一定把临期的放在外面，所以它的这个顺序基本上是冰箱越靠里面摆放那两层是保质期越新鲜的。 嗯，好，我们今天教给的超市小技巧您学会了吗？女人就应该自己疼自己一下。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各位的互动话题啊，当然还有国王提醒了，还特别人家特别说了一条，这条得你读 哦。珊珊同学， 哎呦， 京沪高速下雨了，还有事故车，提醒一下大家，我打卡了了。 哎呀，我们两个男的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勤快的， 国王同学，感谢你的提醒， 这个暴露况， 你知道心心相惜吗？ 我跟你说，你这个国王，哼，妃子不少吧？哼， 这是会疼爱女生的男同学，是最可爱的。 哎，呵呵少来，跟你讲，天天拿这好话哄我们，不上当。看看啊，周学东说帅啊。我老婆就没有疼自己的方式，也不买什么包包和化妆品，你从哪儿捡的？然后说全心全意的扑在家庭上和孩子的学习上，唯一疼自己的就是累了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啤酒，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我想对媳妇儿说一声，亲爱的，你辛苦了。哇哦！ 但是我个人觉得您还是劝他呀，就是会找到一个方式疼爱自己比较好，因为这是 人家这不说了吗？喝啤酒吗？ 不能这个借酒浇愁不好吗？还要有一些 人家周学登自己会疼的。 哦，那好那好，那您做好， 对不对？ 那就说明您做的好，可能是。 哎，真是。 还是你懂男人。 非得把女人教坏。来看一下啊。 另外这个西月同学就说了， 嗯， 我觉得女人疼自己有时候啊要放下包袱，不要追求事事完美， 哦， 不可能既做100分的妻子，又做100分的妈妈， 哦， 又做100分的职员。 嗯， 我是个白天上班下班陪写作业晚上哄睡的二宝妈。 嗯。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阿范说了，我感觉自己啊每天都在疼自己，隔三差五就约姐妹出来吃个饭。 哎呦，来不及了， 啊， 一会儿接着分享吧。 先进到广告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 6700-2877。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7折起， 海尔全品让利，满额送卡萨帝冰包。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昨日国际金价在1260美元下方承压运行，欧盘缓慢走弱，跌破1250美元关口后，美盘小幅拉升，金价重新站上1250美元的大关。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5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女人如何疼自己这样一个话题，是不是啊？各位，你们都可以说一说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如果您是女的啊，你就说一说有如何 有什么样子疼自己的方式。当然如果是男同胞的话，你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自己的女朋友啊，另一半啊，或者身边的女同志啊，有什么样子的疼爱自己的方式你见过的啊。珊珊你说说你吧，你是？ 我一直是很疼爱自己的 啊、 我觉得每天工作辛苦一定要吃好一点 哦， 从早上起来开始每一顿都要吃好一点、 哎呦呦呦呦呦呦，还除此之外呢，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都是皮毛的东西。我所见到的你的对自己的疼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没事出去旅个游啊，让自己出去逛、就是把钱都花在这些方面了。 哦，这个最近我改了。 哦， 我以前吧，基本上过去的10年都把钱花在旅游上， 哦、 让自己这个行万里路， 哦、 长长见识，对吧？ 哎呀呀呀！ 最近就开始买保健品，养养生。我也看了看《本草纲目》。 哎呀，《 本草纲目》 难道说你上了年纪了吗？ 最近喜欢一切各种什么贴贴脚的足贴呀，然后贴贴脸的脸贴呀，贴。 哎呦。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那个瑞米这位朋友说特逗、他说我媳妇儿在买包买化妆品这件事上从来没含糊过。 哦， 他经常说我现在不买，我等满脸褶子了我再买还有啥用。我一听有道理啊。 哦，现在默默的有很多男同胞就把收音机给关上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太费钱。来来来来看一下，没事啊，亲爱的们，各位你们听一听，有可能你会发现，哎呦，自己媳妇儿原来这么好啊。 哎呦，这个零零伴这个朋友，哎，真是我曾经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内心小想法。 嗯， 他说疼自己的方式就是豁出去了、 哦， 我请自己吃好吃的东西，而且不看价格，不想热量。 哎呦喂， 关键是最后这四个字，不想热量。 我觉得关键是最不看价格。来看一下阿范说了啊，这个刚才没读完他的，他说他是隔三差五就约姐妹们出去吃个饭，工作压力一大就给自己各种买东西，各种节假日呢都是买东西送给自己的合理理由，每年还要去旅游一次。没有别人给你买吗？都是自己买吗？阿范 大早上起来戳一刀好吗？顺便戳到了我的心上。 大家看看啊，还有西月说了，我觉得女人疼自己有时候啊、哦，这个读过了啊，就要放下包袱啊。 对，小曼就说了，我爱自己的方式是循序渐进的。 哦， 刚开始呢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送自己鲜花之类的呀。后来开始呢有意识的接触好玩的人或者事儿、 哦， 让自己的生活更开心。 哎呦， 比如说我们出发吧， 嗯， 后来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学会独处，照顾自己的情绪，不依赖别人的赞美和认同。 哎呦， 这样呢就越来越开心和宽容了，对自己和别人都这样。女人要从内而外的心疼自己。 哎呦我天哪， 哎 我跟你说他这番话说的怎么就你会感觉特别像篇论文你知道吧。哦，还要去接触，有意识的接触一些好玩的人和事。 对啊， 你老公就很好玩了呀，买条女人的裤子穿在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会影响你的情绪，他们的喜好也会影响你的喜好， 哎， 所以多交一些好朋友，多交一些积极向上的朋友，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女人是最需要朋友的， 嗯， 而且有科学研究发现，女人如果比如说定期八卦一下，是能够释放他们的压力的， 特别能。 所以如果女，但是女人八卦归八卦啊，你别去造谣。啊，造谣传谣和八卦还不一样，八卦是就是说听传其他的事实啊，那个造谣就是自己听了以后加油添醋啊，但是有的时候八卦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谣言啊。当然还有夏末倾城夜半凉说了，大帅大帅，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说错话了？是的，我昨天晚上下了演艺群会，我说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娱乐七十二变。就是看把你累的，万恶的高三十， 高三十， 我也是觉得 高三十听见了， 明天他就回来了，好吧，预告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女人您都怎么疼自己的，用什么样子的疼爱自己的方式。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哈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对， 相信 体育方面应该还是要提到世界杯了，因为现在世界杯呢，这个比赛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啊。 嗯， 所以昨天这场比赛至关重要，世界杯半决赛在圣彼得堡先赛一场，法国1-0力擒比利时，第三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 哎呀， 到时候将会与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胜者争夺冠军。 哇， 尤其值得一提的时候是下半时啊，昨天晚上。 嗯， 格列兹曼角球助攻，巴萨中卫乌姆蒂蒂破门，德尚成为第四位成为球员和教练均打进决赛的主教练。 哎呀，这个，哎，我问你一下吧，珊珊，因为今天晚上将进行的一场是英格兰对阵 克罗地亚，嗯， 你是希望谁进决赛？ 我昨天和我的邻居用一根冰棍儿加一根火腿肠加上一个鸡蛋灌饼的赌约，然后我就认为英格兰肯定是能胜的，也不一定。 你现在都已经混到跟邻居玩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跟邻居玩挺好的啊。然后我是说那个跟邻居一块儿赌球。好，你说一根冰棍儿，一根火腿肠是吧？ 还有一个鸡蛋灌饼， 一个鸡蛋灌饼， 这基本上早餐的一个特别庞大的豪华版吗？ 好，那这样吧，我赌一个面包，我说 凑一个全餐出来是吗？ 哎， 你赌克罗地亚？ 我希望克罗地亚赢，我不是觉得他会啊，我是希望他进，因为我觉得克罗地亚也挺不容易的。 昨天咱俩用一个汉堡包赌，你今天就已经输了呀？ 谁说的？ 你不是选了那个什么谁吗？选了比利时吗？ 昨天有打赌吗？ 啊 啊！昨天有打赌吗？我喝多了，不负责任 啊！ 没有，来，哎，不是，昨天我真的有说吗？ 啊啊！ 你确定吗？哎，听众朋友们，帮我作证一下，因为我现在有点懵了啊啊！哎呀，这个， 反正如果我确定你肯定是站在比利时那边的 啊，是，如果我打赌了的话，那我绝对，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我绝对会承认的啊，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跟人打过赌，就今天这个定了，好不好？ 好 克罗地亚和英国， 好， 嗯。 咱们另外再说说这个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对对对对对对， 7月2号到7月15号进行，费德勒、小德、纳德阿尔、这个波特罗，还有茨维列夫等，这个群雄争霸呀。 对，那在7月11号啊，2018温布尔登锦标赛公布了第9日的赛程，男单将会决出最后的四强，中央球场的三冠王德约科维奇迎战。叫锦织圭，还有世界第一纳达尔对阵阿根廷人德尔波特罗，卫冕冠军费德勒则将在一号球场出战，中国金花徐一帆和将冲击女双四强，李娜连续第二日出场。 尤其要报告一下这个2018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的消息，因为昨天开展了一个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下半区呢，七届赛会冠军小威廉姆斯3-6、6-3、6-4逆转意大利选手吉奥尔吉，德国选手就格尔格斯则以3-6、7-5、6-1逆转荷兰选手贝尔滕斯，两个人将会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再来说一条球迷们非常关注的消息。昨天晚上皇马官方宣布 C 罗转会尤文，据西班牙媒体马卡报报道， C 罗的转会费为 1.05 亿欧元，这就是他将跟尤文签约4年，年薪是3000万欧元。之后呢C 罗官方公布了这个C 罗的转会费数据是 1.12 亿欧元。 1.12 亿欧元吗？ 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用人家那个尤文那边就是这样，自从爆出 C 罗要来，人家就已经这个股票涨的这个钱都已经挣回来了，知道吧？就是有这个尤文的股票就已经蹭蹭的上涨。 哇， 哎呀，说一说吧。2009年7月6号 ，C 罗以破转会费记录的身价，转会费是8000万英镑，转会加盟皇马，效力皇马9年。C 罗为银河战舰打进了惊人的450球，成为了皇马队史第一射手。在过去的9年里 ，C 罗帮助皇马赢得了16个冠军，其中包括4个欧冠冠军。其实，我觉得 C 罗唯一的遗憾就是身上一直都缺少一个世界杯冠军呐。当然，今天咱们聊女人。来看看我们的听众都是怎样来疼自己的啊！有一位叫梅子的说：“我昨天还疼了一下自己， 怎么疼的呢？ 原因是我们家两套房子装修啊。”就你这样，你不用疼自己，好吧？ 哎，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只想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说我老公长期外地出差，是他要不出差哪来两套房子，是吧？说我又上班又带娃又忙装修，直到昨天我的一套小户型房子终于装修完了，成功出租了。晚上呢，我请我爸和我妈还有我的娃出去吃了一顿饭，顺便给自己买了个戒指犒劳一下自己。哎呀，原来这是个包租婆呀。 原来人家吃了饭顺便买了个戒指。哎呀，没出过海的老船长就说了，我疼我们家那位，就是给他做点好吃的，导致他的体重直线上升。 然后就是有一首歌最在那个短视频网站上特别什么，叫就是别吃了，吃胖了你也没人要啦，就那首歌叫什么啊。还有那个 我们看一下啊。 哟，老船长这个发来一堆好吃的照片啊。 这手艺确实不错。 韭菜炒鸡蛋， 嗯， 这个是红烧鱼， 嗯， 这个是这是糖醋藕片还是凉拌藕片啊？ 哎、 这是拍黄瓜，您这偏素啊。 好， 我提醒您一下。哎呦，蔬菜沙拉，您看您这太素了啊，这个女同胞需要一些肉。 嘉雪说了啊，疼自己的方式呢，就是再也不去商场购物了，觉得逛街走着太累，直接改网上全部搞定，想买啥买啥，省心省力，就是不省钱啊。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动作片《摩天营救》即将于20号公映。近日，影片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礼。导演罗森·马歇尔·瑟伯，还有这个巨石道恩·强森，还有昆凌等一众主创出席。 由黎明担任监制的电影《小悟空》将于本月的14号以中英双语以及两地和三地的形式在全国院线上映，喜欢的朋友倒是关注一下喽。 黎明监制，到时候会跑调吗？没有，再来看一下啊。怎么着呢？近日由闫飞和彭大魔编剧并执导，沈腾、宋云烨领衔主演的特效大片《西红柿首富》全新发布了狮身人面像海报以及《百变首富》的预告片。 《西红柿首富》应该是7月27号影院上映，到时候看看是不是又是爆笑开演啊。 嗯， 另外了解一下，10年前一部《潜伏》让祖峰呢被观众朋友们熟知，10年之后呢，祖峰再度潜伏，成为《面具》这部电视剧当中最亮眼的一笔。 嗯， 在电视剧《面具》当中呢，侯勇饰演的丁战国是一名坚强隐忍的公安干警，办案得力，行事果断。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前两天那个这个剧组的主创刚刚来过我们的演艺群会，像杜志国老师也来了 啊。 然后呢，侯勇下周也会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由东方卫视携手灿星制作联合打造的大型原创明星舞蹈节目《新武林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了启动发布会。 不少老北京都知道呀，北新桥海眼的传说和那口锁龙井。作为北京人的青年导演张默则把这个传说呢搬上了舞台，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嗯， 日前张默就和邵泽辉两位导演率所有的主创亮相，介绍了北新桥的海眼的创作和排演情况。 嗯， 据了解，本剧呢将会在8月15号到16号在北京鼓楼戏剧场开始第一轮演出。 还有北京城有多古老，宣南就有多古老。正在西城区文化中心举办的宣南老照片及档案展当中，一幅幅老照片再现了北京宣南地区深厚的历史风貌。据了解说，展出的档案资料包括先农坛、安徽会馆、南海会馆等测绘图、湖广会馆戏楼、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的剖面图等等的这些这个珍贵的史料啊。 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更好遇见你，留 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还有 MG 七剑说了，大帅你说了，你跟苗山说了，比利时如果不夺冠就请大家吃饭。 哎，真是有朋友到不嫌事儿大的啊。 我还说呢，比利时不夺冠，我送好几套房给你。 又一下就被你拆穿了，天天就说了，哦，那电视剧叫面具啊，看了好几集了，还以为那俩字是西真。 好吧，我会跟他们节目组说的啊。来看一下，天天说出去旅行啊，自己一个人也得出去玩，感兴趣的事情都会做一做，读书、看电影、美食，听我们出发吧，这是女人最好的疼自己的方式。还有，这个还有真有一位，我跟你说不怕死的这个老爷们儿啊，这个老猫就说了啊，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了，叫她听你们这期节目。哎，我跟你说，她就知道化妆，不知道保养。我让她好好听听，取取经。 您银行卡准备好？ 哎呀，我跟你说，女人取开经来以后，那是 一发不可收拾啊。哎呀，这个木子凡就说了，咱女人啊，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老公脸色，就是疼爱自己。 哎呦呦呦呦！ 哎呦， 你这样可能会疼着疼着，你确实就。就谁的眼色都不用再看了啊。还有 你是说没得可看了， 对对对。独家记忆说了，没结婚之前还知道疼疼自己，给自己买点想要的东西，结婚后就少了一半疼自己，生孩子之后就彻底不知道疼自己了。也就是说老公和孩子已经生了，成了就替代了他的全部嘛，对吧？哎呀，所以我们男人要对女人好一点啊。 对， 还有， 哎，云淡风轻就说了啊，我疼自己的方式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实在累了就翘班休一天， 哎， 实在再烦了那咱就出去旅游。 哎呦，我就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这个想困了就能睡个这个叫到睡觉到天亮，然后呢 睡到自然醒， 累了就可以出去旅游。哎呦， 我估计大帅你最近一段时间最期盼的就是睡到自然醒这件事。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闹钟响了以后，我躺在床上我就在想，磊哥是不是磊哥回来了吧？他是不是我是不是那个排班表没有看仔细？今天是不是不应该是我呀？ 哎，我前天就这心情，我前天早上起来按时起来，刷牙洗脸要出门了，哎，突然我看了一眼手机，哦，今儿不是我。 还有 L77 说了啊，听你们念的大家都是各种买买买，女人真是花钱小能手，看看自己好像疼自己最自由的方式就是不想干什么我就不干了。啊，还有 Violet 也都我们看到你们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仙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室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至17日，家电七折起， 节能补贴最高800元，30天包退，365天包换。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的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也看到说是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甚至到暴雨的情况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啊，好的。咱们先把这个大到暴雨这个概念给大家说一下。 嗯， 因为有的大雨暴雨呢是短时间的，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下个40-50毫米，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内下个20-30毫米，大家感觉在户外就是雨很大了。但是呢，今这次降雨的这个大到暴雨呢属于一个时间累计。那么从气象学上讲，这个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为暴雨。那么24小时那么分配到每个小时只有2个多毫米。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它这雨显得不大了。所以大家这个概念呢应该是从这方面来出发。那么今天呢，大家早晨起来就感觉到了淅淅沥沥下了小雨，现在一直在下。今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就是这种水平。这个下午4-5点钟之后，这个随着系统的东移，雨势有所增强。那么夜间呢，这个从这个雨量上来讲要比白天大一些，预计呢就是一个中到大雨水平。那么累计起来能够达到大到暴雨。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这个虽然在下雨，但是对大家的出行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呢，今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驾车出行的朋友毕竟是路面湿滑的，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气温上升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4-25度的样子。况且呢，它是出现在今天上午，那么中午之后随着降雨的持续，气温还会略有下降。今天这个天气呢基本就是这样了。这种雨呢应该说是对晚高峰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有一些低洼处或许有些积水，但是积水不会非常严重。即便是这样，驾车出行或者是下班回家的朋友一定要 这个注意这个路况信息，以确保交通安全。这是北京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咱们重点还要讲一下这个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八号台风玛利亚，它属于这个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呢，位于这个福建霞浦东偏南方大约12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在北纬 26.3 东经121度，中心最大风力15级。15级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48米，中心这个最低气压呢也比较低，为945百帕。那个七级风的风圈啊，半径是280到400公里，十级风的风圈半径为150到200公里，十二级风圈呢半径为40到50公里。那么预计玛利亚呢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上午在福建的霞浦到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也属于强台风级。它的风力呢是14到15级，也就是说每秒42到48米那么程度，所以这个强度是非常强的。登陆以后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强度也是会逐渐减弱的。它会穿过福建北部，于今天晚上，进入江西境内，并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么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呢，这个。台风呢，就是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台湾海峡、福建沿海、这个台湾沿海，还有浙江的沿海，长江口区域将有7到10级的大风，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这个13到15级，阵风达到16到17级，这个风力是相当相当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一点。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这个橙色预警呢，一个是台风带来的这个降水，还有一个呢，西部系统移动向东移动带来的降水。那么这种降水呢，主要集中在台湾岛的北部、福建中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还有陕西西南部。 好的，那我们说是，如果您近期有前往这些地方去旅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以上的天气的情况了。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好的，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运，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这个公交方面的信息要跟您通报一下，受河北段路段的降雨影响，公交集团目前有3条的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措施，分别是898路、899路、880快路采取了双向停驶措施。另外呢，南五环敬贤桥、致远西桥内环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那个队尾呢接近了引路池桥，反方向呢是西红门南桥到敬贤桥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呢，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不能让大家白互动啊，不能让大家就是白说自己女人如何疼爱自己啊。尤其很多，你像刚才有一位男同胞，古斯塔夫说了，路上我老婆听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啊，你要我以后我也要买啊，哎呀，说的好像我不让他花一样，说的好像我有钱一样，说的好像我掌握着财政大权一样，不是自从有了娃以后。就没有自己了吗？不是钱都在你手里吗？这说明你老婆这把就很会持家，然后呢平时有钱也不给自己买。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好好告诉大家怎么可以疼爱自己。 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妇女儿童消费月，就是由商务委主办的一些一系列的活动。 对， 而且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像古斯塔夫我觉得一会儿他你好好互动啊，我们可以有奖品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奖品是由仿膳千燕堂及时燕窝送出的燕窝，还有东方华研阳明茶膏啊，这是我们的奖品，一会儿我们将会从我们的听众当中来进行抽取。那今天马上请出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三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京大通达文化传媒项目负责人王丽倩，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啊。 主持人好。 哎，还要欢迎一下北京全聚德仿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燕窝经营部总监杨胜，欢迎您杨总。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出发吧。 嗯，欢迎。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位美女啦，就是艾伦国际葡萄酒学院的执行院长任小宁任院长，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啊。 看看人的皮肤。 哎呀是喝红酒喝的。 对。 哎，我们今天啊是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先请这个王总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最近的这些活动，商务委的活动啊。 好，那个我们上周末是在新奥购物中心活动现场非常火爆。一般都是妈妈带着娃然后体验我们的那个足球啊篮球啊，然后这周末我们会继续在华润五彩城然后两天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美赞臣小小冠军杯的足球趣味赛然后包括东方启明星的这个篮球的体验然后还有很多什么棒球啊网球的分享然后女性的也有，然后前言堂的这个也会到现场会做一些分享然后还有就是美妆的服饰的分享都会有。 哎，那其实我因为我看了咱们的活动，比如说又是那个奥森公园那边的还有这个都好像在北边，有东边或者南边的吗？ 目前今年还真是没有。 都是比较靠近北边一些的。 对、因为场地的一些问题吧。 好的。 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感兴趣的这个听众嘛都可以关注我们妇女儿童消费月的官方的微信上边有我们100个品牌然后2000家门店的一个优惠的信息就是大家其实在各自的地方应该都可以参与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这个咱们的活动的参与方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来好好听一听他们会在这个妇女儿童消费月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活动。我们先请这个杨总给我们说一说吧，您给带来的是燕窝呀。 今天其实刚刚在来的路上我也自己听了一下收音机听了咱们的我们出发吧的节目，刚好我感觉今天咱们的主题还挺贴切，就是要关爱自己，女人关爱自己。我是一个男同胞然后呢我所给大家带的礼物呢确确实实是一份女同胞的礼物而且应该是大多数的女同胞都应该比较喜欢的礼物是一份来自于仿膳前燕堂的即食的燕窝两份，今天给大家送到。很荣幸的能够这次呢受到王总的邀请参加到本次的妇女儿童 童消费月的活动。 嗯， 当然我们仿膳前沿堂成立这个燕窝经营项目部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一大部分的主力的消费人群啊，也主要是妇女儿童。因为从我们成立这个燕窝项目部产品推出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顾客其实都是来自于尤其现在二胎开放以后的这种备孕、孕中跟产后的妈妈们，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客户会非常多。所以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全程的参与，并且大力的在支持这样的活动。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刚刚王总所说到的，本周日上午11点到11点半，我们应该会主办方会去到现场，给大家在现场会做一些关于我们平日养生当中跟燕窝的一些关系的知识的分享。同时呢还会教很多妈妈或者孩子在家去制作很漂亮同时又非常可口的燕窝的饮料或者说甜点。然后呢我们现场还会有很多的免费的燕窝甜点的试吃，这样的分享的活动这都可以。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一个月的主题消费月的活动当中呢，前沿堂的微信官方商城呢也是推出了知识活动的全场85折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仿膳生活就可以了。有一个问题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刚刚主持人说我的工作职称的时候提到了全局的仿膳，然后呢我更多的在提前沿堂。目前大家今天如果有幸能够看到拿到这个奖品的听众可以发现这个产品的品牌叫前沿堂，但实际呢它是由全聚德仿膳出品的。所以它其实大的品牌呢是仿膳。仿膳呢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咱们北京的老字号。 对， 它是中华老字号，25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100年的历史，而且呢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呢是清廷的御膳制作技艺 满汉全席。 对，说满汉全席大家都知道了。而在满汉全席当中四珍，有四珍，包括红脑、熊掌、鱼翅、燕窝。到目前为止整个全聚德集团仿膳品牌呢想把满汉全席推到我们所有的普通百姓餐桌当中，而发现在这四珍当中能够去推广的就只有燕窝了。而在燕窝呢在满汉全席当中鼎盛的时候，满汉全席当中的燕窝菜在168道菜当中多到了17道之多。而且呢有在包括外国公使京津见闻录啊，包括很多的古代的御膳底档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在清宫当中啊，燕窝的餐食文化已经到了一个特别鼎盛的时期。当时有记载显示，我们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当时每一顿早茶用燕窝的这个用量就达到了200两纹银之多。 哎呦， 这200两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那个时候的一两银子相当于咱们现在1000块钱的购买力。 一两银子200两 就相当于20万。那个时候一个县令一年的年俸禄才150两银子， 怪不得发生后面的故事。 真的是 所以呢就从宫廷当中沿用出来的这种燕窝的养食文化呢一直被仿膳所传承。而现在呢仿膳在大的品牌旗下呢成立了燕窝的专门的堂口前燕堂，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就会多提到前燕堂的燕窝。实际它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仿膳下边的。 我想问一嘴啊，这个杨总，就是这个燕窝对于女同胞来说大家很熟悉了，然后都知道对身体好，到底它好在哪儿？ 您对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肯定美容吧。是吧， 所有人都会说燕窝是一个美容养颜的。那您知道它为什么美容吗？不知道， 这不是问您来了。 就只说听说这燕窝美容养颜，它有它一定的道理。燕窝美容养颜呢是从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从这个我们说从历史的角度啊，从历史的角度您会发现从宫廷当中去使用燕窝到鼎盛的时候，我们的老佛爷应该是在隔一代的啊，古代的皇朝当中留下照片或者影像资料最多的一个。您会发现在清朝平均寿命30多岁的时候，慈禧老佛爷活了70多岁。70多岁的时候呢脸上还没有皱纹。 哎，这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以前的经验或者说案例所告诉我们，现在的营养跟医学研究发现了说，为什么燕窝那么贵那么神奇，大家都觉得它能够美容养颜，实际是两块。第一个呢，是燕窝当中的 49.9% 的含量啊，全部都是水溶性的蛋白， 嗯， 就是胶原蛋白一部分。而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是支撑皮肤的弹簧嘛，所以很多美容品护肤品当中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但是光胶原蛋白还不足以去支撑它是名贵滋补品，或者说海吧，或者说八大滋补品之首之一。它更重要的是，燕窝当中除了水溶性的胶原蛋白之外，它还含有一种非常独特跟珍贵的营养成分， 嗯， 叫 EGF。 嗯， 我觉得 这是什么？ 我觉得主持人、女主持人、美女主持人应该听说过。 对，他 EGF 有听说过吗？ 表皮生长因子。 哎， 好吧， 可能第一呢吃过，或者说我觉得他听说这个可能不在燕窝当中听说，可能在他家里的那个化妆台里头的 化妆品， 化妆品当中看到过这个东西。 化妆品， 哎，没错，燕窝当中含有一种东西叫表皮生长因子，又叫 EGF。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一克提纯的话啊，提纯的 EGF 一克的大概目前的市场售价应该在100到200万美金。 哦，一克 啊，一克提纯的 EGF 提纯的话， 对，所谓的 EGF 表皮生长因子，它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人体吸收以后，它能够刺激人体的细胞的增生， 嗯， 包括它的分裂的速度以及受损细胞的这个修复， 嗯， 所以为什么说你能够做到美容养颜，其实就在这一个部分了， 哎，当然，对对对，除了燕窝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红酒，我们就马上一会儿呢就要请出我们的这个任院长给大家说一说红酒啊，我们应该怎么喝怎么挑呢，咱们马上回来。 主播出中心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么咱们就请出任院长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红酒相关的这些知识啊。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嗯，其实我们呢这次参加这次活动，女神和小鬼头的缤纷生活， 嗯， 上星期的话，周末在新奥购物中心这边，我有去现场， 嗯， 然后大家的气氛其实非常非常的活跃。 嗯， 现在大家对于其实美容啊，对于养颜，对于品质生活是越来越追求的。 嗯嗯嗯。 那我们呢本身呢，是艾伦国际葡萄酒连锁。是专业的一个进口商和连锁品牌，现在在全国有100多家店，我们是全部是独家代理了来自全世界的200多款产品。 嗯， 那其实我自己呢，其实在河北省也有开一个店，因为我自己是学葡萄酒的， 嗯， 所以了解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文化。 嗯， 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特别感谢王总的邀请。 嗯， 我们说希望这次呢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优惠。 嗯， 我们在北京三里屯1号商场天桥旁边有一家直营店， 嗯， 葡萄酒西餐厅， 嗯， 以葡萄酒为主题的西餐厅， 嗯， 希望大家到这里以后能感受到一个完全的葡萄酒世界。 嗯， 所以说这次听众朋友呢，只要到店里提北京广播电台， 嗯， 或者女神和小鬼头的缤纷生活，都可以享受餐88折9买2赠1的优惠。 哦，餐88折，各位，这样咱们定一个啊，今天听节目的咱定好了啊，您到那以后提北京文艺广播啊，北京文艺广播就是有什么奖励，有什么优惠， 餐88折， 然后 9买2赠1， 买二赠一是吧？ 对， 地点是在哪呢？ 在北京三里屯1号商场底商103。 哦， 就在天桥旁边。 好的，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哎，那个咱们这样吧，您正好来了以后也帮我们给讲讲，比如说葡萄酒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葡萄酒很红，葡萄酒很贵啊，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选呀，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的啊？ 这个有啊，其实因为本身呢，我也是在做葡萄酒学院的培训嘛。 嗯。 然后呢，很多，其实大部分朋友很多第一次会很关注，为什么有些酒卖是88块钱， 对， 有些酒就卖1880。 对啊。 到底差在哪儿了？ 嗯。 都是葡萄酒。 嗯。 其实打一个特别简单的比方， 嗯， 同样是一个包， 嗯， 有的可能就卖200块钱， 哎， 有的可能就卖20000块钱。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去拿它皮子本身的价值去衡量的。 嗯。 对，其实在葡萄酒里面这些是有很多很多原因造成的。 嗯。 我们说在葡萄酒里面更注重的是一个它的风土。 嗯。 就是越能表现出来当地酒的特点，这个酒表现的越复杂， 嗯， 变化越多的时候，酒一定是越贵的。 嗯， 它融入了很多酿酒师的经历， 嗯， 融入了很多的气候特点， 嗯， 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说很多非常顶级的酿酒师或者是品酒师一喝这个酒啊，就知道这个酒在酿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橡木桶，在酿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葡萄品种， 嗯， 这个葡萄品种的比例是多少，在品尝的时候，这个酒前期它会有什么香气，中间的橡木桶会给它增加了什么香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 所以这样的酒它在价格上就会越贵， 嗯， 然后像一般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入口比较柔和，果香比较浓的，变化不会特别多的话，价格一般会比较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一些。 哎，那其实这个市面上会有那种比如说叫假酒嘛，假葡萄酒这种的， 对啊， 怎么去分辨它呢？啊， 像我们说假酒，中国市场其实未来一定会发展越来越好，但是现在呢，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 嗯， 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完善的。 嗯， 我们很多大家很多提到假酒有两个概念， 嗯， 一个是纯假的， 嗯， 就是三精一水勾兑出来的。 嗯， 一般说一件葡萄酒6瓶，像这种纯勾兑的呀，它有时候卖36块钱一件， 嗯， 几十块钱一件，那这种呢一定就是假的了。 嗯， 然后还有一种假酒是以次充好。 嗯， 就好像说，就打个比方，拉菲， 嗯， 现在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拉菲酒庄的4倍。 嗯， 这 也就是人家一共就一个酒庄，但是我们给人卖了4个酒庄，是这意思吗？ 对，更何况拉菲也不仅仅在中国市场去卖，他可能在其他很多市场上都会去做。 啊， 那我们说，其实有几个比较经典的特点， 嗯， 很多人都会说，那假酒的话，是不是一定说用纸巾去测试一下呀， 嗯， 有没有什么方式啊，其实没有特别绝对的方式，我们说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去看， 嗯， 有的时候酒标 嗯 并不绝对， 嗯， 有时候我们看这些酒的酒瓶子拿到手里非常的沉，重型瓶， 嗯， 然后拿蜡封的帽，不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封帽， 嗯， 然后金光灿灿的金属标， 嗯， 一排放上去非常非常的气派， 嗯， 然后两三百块钱一箱， 嗯， 400-500块钱一箱， 嗯， 这种啊毫无疑问一定是假的。 哦， 两三百一箱。 对，很多人会关注，因为拿出去送礼啊， 嗯， 非常的好看， 对， 然后金属标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大家很注重这个事情， 嗯， 但是其实很多从国外真正过来的酒，他们对于外观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嗯， 可能就是一个纸箱子漂洋过海的， 嗯， 就过来了。 嗯， 哦，嗯，好，那这样我们再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这个谁杨总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活动的地点、时间以及什么样子的优惠。 哎，好嘞，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当中搜索“仿膳生活”， 哦， 模仿的仿，膳食的膳， 嗯， 然后呢，搜索完以后，您可以直接进入到仿膳前沿堂的官方微信商城当中， 嗯。 为了配合本次的活动，我们做出了一个全场85折的优惠活动， 哦， 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打85折。 嗯，好，那美女，你们的活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在妇女儿童消费月期间的啊。 我们的活动是所有的餐88折，9买2赠1，地点是在北京三里屯 SOHO 1号商场底商103， 嗯， 就是在天桥旁边，非常非常的好找。 嗯，好的。那另外呢，各位，我们今天也说了，今天是有奖品的啊。 对。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样大家也不用着急啊，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我们会把这些奖品都分发给大家。然后呢，大家需要现在的时间，如果您可以再参与的话，我们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个，请问在传说当中，中国第一个吃燕窝的人是谁？A. 郑和，B. 慈禧， 哎，请您可以发送过来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位能够中奖。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王总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活动的安排好吧。 就是在本周末在华润五彩城还有很多分享的内容，然后还有体验的内容，就是辣妈还有宝贝们都可以到华润五彩城来体验。然后我这边呢还有一个产品啊，就是刚才这个奖品叫东方华研，然后这个四季茶膏，这个是一个养生茶，也是特别适合女性。然后它是这个药食同源，就是大家都知道茶的功效，普洱茶非常好，里面放了陈皮、生姜，就是对女性养生养颜来说也非常好。就是希望听众获奖以后可以好好品尝一下。 好的，也再次感谢两位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爸爸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玉纯粹才美。